嗨、hey, 大家好，嗱喺度奇异档案啦，见我哋好乱系嘛，系咧，其实逢星期五晚咧就系见到我啦，潘发光啦，咁咧今日咧就我新嘅女拍档嘅我，咁就系 Sophia 啦 ，Hi 啊先啦，同大家系啦，咁咧就系、是、我系新嘅女嘉宾主持啦，咁咧就喺我隔篱呢位靓女就系、是、今日嘅嘉宾。依法啦， 系啊， 系咪 ？say 个 hi 先啦，吓， 欢迎睇嘅， 系啦，咁而家 live 嘅，咁咧就咧就逢星期五晚都会做啦，系啦，咁就十点半至十一点半嘅，咁而家系现场 live 紧嘅，你可以咧，有啲咩灵异分享咧，可以咧即刻打电话嚟嘅，系81256586586，系啊，冇几多条线嘅啫，系啦， 啊， 一条线啦，都系唔系捐款嗰啲热线嚟噶，系啦， 咁啊，捐款唔计， 咁我哋计，咁啊倾下先啦，阿 Sophia， 你第一次系嘛？ 第一次喺电台，哦，系啊，灵异，灵异， 咁做节目咧？ 都有试过， 试过玩过下啦， 系嘛？ 咁啊，都系某人介绍我俾你啦，系咪先？咁你唔系介绍你俾我啦？OK， 调转咗添，系啦。咁样你好似唔有一段时间，即系好长时间唔喺香港噶。你本身几岁开始唔喺香港？ 我细细个已经喺即系读中学开始读中学嗰时就已经唔喺香港读噶啦，系、因为屋企关系，咁就细细个就俾人掟咗去外国放， 去咗边度？ 即系开荒 咁。去咗边度啊？ 去咗墨尔本嘅 Melbourne 先，系啦，即系喺 Melbourne 读完中学之后再翻嚟，跟住之后就转咗去英国读大学嘅。 哦，嗯，哇，咁高深 quality 噶。 环游四海， 系啊，咁你翻嚟几耐啊？ 翻咗嚟两年啦，系啦，咁就喺度做下嘢咁样咯，攞啲经验。 有做咗啲咩咁啊？而家 就freelance 咯，就 freelance 做翻 model 啊，同埋都有设计嗰啲有关嗰啲都可以都有做咯。而家 系啦，今集咧嗰啲都好高 quality 下噶，我哋问一问隔篱，我哋介绍下啲嘉宾噶嘛，系咪先？嗱，慢慢嚟，古仔阵先讲。咁你知道人哋咩身份先噶，哇，系啦，咁阿 Eva， 你系嚟过呢啲做过呢啲节目？ 未啊，其实咧今次咧系我哋第一次上嚟呢一啲节目 咁最好啦，系啦，可能迟啲好多人揾你咧，系嘛？咁啊，系本身系做嘢。 我其实啱啱喺大学毕业冇几耐咯，咁我喺香港大学度读翻译系嘅。 是啊，哇，翻译我哋啲咒语符法，佢哋揾个翻译。 冇问。 你翻咩噶？系咯。 我系翻译中英文嘅。 唉，啱晒啲嘢真系。如果你中文嗰啲咒语啊，成日想教鬼佬嘅，有时啲鬼佬嚟问我哋嘢都答佢唔到嘅。唉，以后有 Eva 掂晒啦，真系。系啦。 冇问题。 系咯，咁唔麻烦你啊嘛，麻烦晒。 收得你应该唔会好多咯。 你互相学习啫，呢啲。咁啊， 我拜，咁我或者系收啲外国嘅徒弟， 系啦，即系可能澳币啊，或者美金咁。 哦，今年我都收咗个澳洲嚟嘅，不过佢喺香港大嘅，咁喺澳洲几十年翻嚟学，咁好在中国人咯。咁如果佢话佢系全程喺澳洲大。应该识中文噶嘛都 其实如果屋企人系即系中国人都会讲，屋企人都会讲翻， 都讲下嘅 中文嘅都会嘅。即系譬如我以前我喺英国，即系喺澳洲嗰时候，我系中文都就系得佢讲识讲咯。跟住之后因为有小学程度噶嘛，但系都唔记得晒啦。之后都，但系即系斋讲咯， 但系唔会识得睇咯。 睇会真系唔 好。咁而家 Eva 做紧咩啊？ 我而家系我有嘢做噶，全职嘅教人英文嘅。 哇，教英文嘅啫，我都想学嘅，其实系咯，你系英文老师，系咯，老师咁睇下点样啦，到时收唔收我哋啦？ 哎呀，梗系收。 好啦，咁样咧就嗱，倾完一轮啦，咁我哋了解咗阿 Sophia 同埋 Eva 究竟系有啲咩底先，或者咁个底揾我哋。摸咗个底韵啦，系嘛？咁我哋开始嚟咯，灵异故事就开始啦，系嘛？咁啊 ，Eva， 咁我问下你啦，咁你相唔相信鬼神啊？ 我相信啊， 相信嘅，咁啊系啦，唔相信好难做呢个节目，做唔耐，唔知讲咩？诶，咁你有咩宗教信仰？ 其实咧，我自己就系信佛嘅本身。 信佛 系啦，我信佛嘅，咁但系一直都有听身边嘅朋友讲过啦。其实，即系神啊、鬼啊、怪啊，其实佢哋都会有力量帮到你啦。 嗯，系啊。 咁我就喺上年啦，咁我就鼓起勇气啦，跟住啲朋友啊，见到佢哋请咗一啲牌。 哦，即系上年先至去正式接触下呢啲牌啊。 是 牌系即系佛牌嗰啲人， 话多啲俾我听冇。其实我唔知嗰啲有咩用。 系啊， 即系但系系咪好即系好邪啊？听人讲， 系又唔好咁讲，系啦。咁就唔系邪唔邪，好唔好邪嘅。不如我哋听咗佢嘅故事先，我哋再研究下佢究竟佢入边当中嘅故事。我一阵我慢慢解，好冇？ 好 啦， 好嘅。 系啦，咁Eva， 咁你嗰个上年管得勇气系咩意思啊？嗰啲勇气？ 即系我鼓起勇气，我 反卖佛牌 不是 啊，唔系啊，唔 系，系使用呢个佛牌。 诶，点样咧？系 咁诶，见啲朋友顺利，即系佢中意嘅男仔都中意佢，佢想 啊咁犀利， 系啊，佢想得到嘅都得到。 啊，咁但系一个男仔如果有好多女仔戴满晒佛牌，咁点算啊？ 系喎，又啱，有道理喎。 我冇谂过，我冇谂过。 OK， 咁我见到佢哋顺风顺水咧，咁我就又另外一个朋友介绍之下，咁我就请咗一个佛牌啦。其实啊，我唔系好肯，呢啲系叫阴牌，即系正牌系佛牌，阴牌就唔系叫佛牌。 唔系佛嚟嘅，入边嗰个像 就唔系叫佛牌，系啊， 总之都系牌啦，请牌好冇？ 系啦， 请牌冇讲阴同正咩嗰啲先啦，咁就请牌， 系 好冇？请咗牌翻嚟做乜嘢咧？洗牌定做乜咧？ 嗱，请咗个牌翻嚟， 谂住做咩？ 帮自己转运啦，希望、希望中意嘅男仔都中意自己啦。 咁 好有看。 咁其实你系咪已经上年鼓起勇气，即系上年已经准备定谂定知道中意边个目标？ 唔系，当时 请定噶咯。 当时已经有一个心仪好耐嘅对象，一直都好倾慕嘅。 系。 系啦， 咁样嗱，好似咁即系咁，而家虽然都系年纪大咗啲啦，阿刘华咁样啦，咁好似话，好似阿刘华咁样系众人嘅一啲嘅心仪对象之一嚟嘅，即系偶像。咁如果个个人都带住一啲牌嚟，话叫佢过来，请你过嚟，咁刘华去边咧？ 这个问题我想过，即譬如你 Sophie 又用那个佛牌，我又用那个佛牌， 大家冇所谓， 因为佢呢度听人 系咁点啊？ 咁点咧？ 怪唔得咁多偷食。 咁点咧？我就喺度谂啦，其实系应该咧，就系睇下边个背后作嗰个法术够高强。 嗱，咁样啦，又咁样讲啦，你讲得好嘅，边个牌又一样啦。最主要个牌咧就系冇错，系注系睇边个法师注入去嘅灵力。是计个系讲好似级数啦， 当 系 级 数啦 ，OK level 啦 ，OK 咁啦。但系如果阿 Sophia 同你陪你去请呢个牌，知道你个师傅好劲，识呢个个级数高喎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咦，阿Eva 都几 OK 啲运咁，佢又请一个。跟住佢个 friend 又知道佢系后大车一个，但系原来大家心仪嘅对象一样，咁点算啊？喺某个场合大家一齐识嘅，嗱我咁讲，但系譬如咁样，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个心谂紧咩噶，原来大家冇出声，原来大家个心仪对象都系嗰个，咁点啊？ 其实，哎呀，真系 可能有发生过呢啲咁嘅情况， 系啦， 唔出奇。 咁有可能嗰个益晒嗰个男仔咯，我未咁讲。 我着数 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唔质疑喺呢个 point 里边先。咁我想知道下你讲呢个阴牌，唔系阴牌呢个牌，我都自己搞错啲。呢个系呢个牌系冇阴嘅，呢个牌就系牌啊，系啦，啤牌又好，麻雀牌好，总之系牌。咁你请咗呢啲。牌之后咁你点咧？ 其实咧 喺上年嗰样嘢咁带咗之后咧， 咁咧请咗之后咧，咁一直按当初个师傅嘅叮嘱， 照時間供奉佢啊，又對佢好好啊，咁樣嗰啲啦，咁都好順利。咁嗰個男仔咧，的而且確啊，再開始有睇將我擺上眼啦，擺上眼啦，跟住然後又好似都幾中意我喎。 嚇、啊！真係。即其实你平时系识唔识佢啊？即系咁意思啊？ 唔系，我平时都识佢嘅，但系可能我哋系同班同学，我哋系同班同学嚟嘅。咁、但系可能喺一群人入面，佢未必会系中意我呢一种类。但系我哋其实围内都系有一班朋友，即系一班同学咯。我哋唔算系朋友，但系即系类似啊，大家同一个 course 咁样，跟住然后佢就有佢啲 friend， 我就有我自己啲 friend。我哋可能间唔时倾一两句嗰种嚟。 咁、真 系 好浪漫嘅情故事嚟噶，即系。而家都即系除咗读书时代有啲咁嘅 feel 之外， 都唔会有， 好难 出嚟做嘢之后就冇 啦。唔系有同事都得，但冇嗰种读书嗰种情怀 啊，即系冇咁轻松啊嘛。 好啦，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对手有几多咧？系咪多咧？咁你就咁啊揽出嚟啦。点啊？ 嗱，咁我 点做咧？呢个点做 咧？我哋戴呢一啲牌系点样戴嘅？我哋戴喺腰以下嘅，我哋可能孭个手袋，孭个背囊，咁摆喺最底嘅，喺腰下面嘅。佢呢啲牌一定要系腰下面嘅，咁、我哋就唔会戴上颈嘅。 OK， 嗱，你继续讲嘅，我想知多啲啦，我哋啲观众都想知多啲啦。咁样你戴咗之后，跟住点样啊？嗱，我喺呢个同事咧，我喺度揾紧咧，系佢戴紧个牌嗰幅相俾你睇，系啦。咁你哋唔好介意我唔望镜头，你继续讲啦。 咁喺我戴咗呢个牌之后咧，其实呢个男仔开始有同我倾多咗偈啦。 俊女 系啊，佢开始同我倾多咗偈，咁系因为我走去多咗同佢倾偈啊。 咁会系会你本身系 主 动 咗 咋？ 多咗啦，唔 系佢。但系有啲好，但系有啲好神奇啊！原本一直传闻咧，佢就好中意另外一个，都又高啊，又瘦啊，嗰啲读书又叻嘅女仔。 即系 你觉 得佢可能会中意佢多过你自己？ 系你觉得啫嘛？咁。呢个咪 有时系咁啊，女仔系咁。 嗰啲校花嗰啲嚟嘅 女仔系咁噶，就算你几靓都好，都会好自卑嘅。 系啊，咁或者佢校花啫，或校花亦都未拣中嗰个啫，有可能。 但系即系重点系咧，一直供奉都相安无事，我几顺利喎。咁我哋系去到一个关系，未正式话系男女朋友，但系即系你觉得自己啊系我噶啦，我系下一届皇后嚟噶啦。咁到我开始唔供奉嘅时候咧，即系我觉得 几时开始唔供奉咧？ 供奉 做啲乜嘢咧？ 系咯， 我其实咧，我供奉咗佢大概两个月啦。 咁短忍 系咯？ 呢种唔系直情想攞个功能就算噶咯？你嗰啲啊，唔得啊，好似唔得系嘛？ 好似话唔得，听过都好似话唔得。 系啦， 可能就系 中心咩要咁啊？ 要 有始有终噶嘛？ 系啊，冇问清楚当初要做， 要有责任噶嘛？ 要有责任， 所以我好惊呢啲嘢，听都惊。 我谂 跟住点？ 系啦，因为咧供奉咗大概两个月，我觉得都几顺利。跟住我又做多咗好多有心思嘅行为啦。咁我就觉得其实 咩嚟？我比较想知道咩叫心思行为啊？ 即系有心思嘅行为啊，譬如 送你自己亲手整嘅嘢俾佢。 我会写封信俾佢啦。我会写一首情诗俾佢啦。 而家呢个大系咯，而家好在而家系灵异节目啫。如果我带电波宣布，咁你又变咗系一个系恋爱节目嚟啊？嗱，咁跟住咧好浪漫，咁咁啊，既然咁浪漫啦，咁最后点咧？你供奉得开 始就 觉 得 系啦，嗱，怒气啦呢下嘢， 开始就觉得其实可能唔关个牌事，其实可能系 你主动， 可能系因为我自己即系我。就都 OK 喎，咁就 其實自己都有咁上下過年嘅。 係啊，咁我就開始覺得咁都唔關你事啦，咁不如我就即係 開咗個頭喎，但係咁 啊，係啦，我就 但佢哋冇你哋買之前或者佢教你供奉嘅時候，佢冇同你講叫你你千祈唔好半途而廢啊啲 咁樣 冇 講 過講呢啲嘢， 佢冇同我講， 唔會講呢啲嘅咩？ 哦， 因为好似听好多人讲话，就啲人半途而废之后就俾啲嘢搞到好黑 啊， 好 咁嘅，即系话有啲做生意嘅人咧，就即系佢谂住即系你话叫请牌啊，但佢又叫做收钱噶嘛，咁你佢都系生意噶嘛，咁咧佢又惊如果讲得太多手续或者咩后遗俾你听咧。你觉得嫌麻烦或者个惊起上嚟唔请喎， 系 咪先？系嘛，咁有可能噶， 系啊，咁一直供奉嘅过程系，即系其实做啲咩咧？ 其实都几诡异。我试过喺条街度做，咁佢有啲泰国嗰啲香咧，系好香嘅三角形嗰啲咧，原本系可能你做 spa 有嘅，咁你要每个星期咧，你要有盒饭啦，上面有餸。 嗰啲香唔系 spa 嗰啲，嗰啲系檀香嚟嘅。 系啊，檀香。 spa 嗰啲要正，唔系嗰啲香薰香嚟嘅。 但系嗰香系啦，檀香，咁咧你要摆喺个饭上面。咁我自己试过做啲咩，就系麦当劳食早餐，我自己一份，然后 摆一份。 个摆一份啊，喺度又摆个檀香喺上面烧，咁咧 我有问题，我想问， okay. 如果你食完你自己一份，咁嗰度唔会人唔会少咗，咁你可以食埋佢一份？ 我唔可以噶，呢个系供奉嗰份就唔可以， 完全唔可以，系啦， 唔可以， 系啦。跟住咧，跟住点啊？ 冇，咁我又 咁如果有人食咗点算啊？ 嗱，呢个系啦， 唔会有人食嘅，你香摆咗 啊，因为系啊，应该啲人都见到佢，系啦， 除嗰个人有人食咧就。譬如话有时麦当劳嗰啲都会有啲 见到露宿者 系啦，你见到嗰啲咁样，咁嗰啲如果啲应该啲行到去到尽噶啦， 再衰 咗，去到尽都系百无禁忌啦， 有即系走到尽系啦，咁系一直都系维持住呢个供奉嘅过程啦。间唔时许愿，咁许完愿之后就会买啲礼物俾佢，譬如买香水啦，买衫俾佢啦。 咦，咁啊唔系小朋友嚟噶啦噃？ 唔系小朋友嚟噶， 系啦，有香水即系女性嘅， 系啦。 嗱咁好啦，咁好快第一节啦。咁想知道阿 Eva 后来又点样咧？请咗牌之后点样咧？留意翻嚟，等翻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咯。